迹象。上个月开始感到疲劳和失去动力，到今个月上旬确认复发，需要服新药、休息和继续治疗。安倍话不希望健康问题导致重大决策错误，或者令工作未达到人民期望，因此决定辞去首相职务，向国民由衷致歉，期望他们谅解。又话不会评论潜在继任人选，但认为下任首相应该继续努力对抗新型肺炎疫情。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但沿岸地区亦有骤雨和雷暴发展。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美沙克，在下午4点，美沙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东，大约是10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风势微弱和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22点，升140点，成交金额165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3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1点，升316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2.5，升1.5毫。腾讯控股540.5，跌17.5。阿里巴巴277元，跌3.6。美团点评265.2，跌5.8。友邦保险80.65，升3.15。南方恒生科技新上市报7.61仙半。中国平安83.3，跌1毫。中芯国际25.75，升5仙。盈富基金26.1，二升0.6。港交所380.6，升0.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5.8，瑞士法郎0.903，加元1.307，人民币6.86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2882点，跌326点。港金现价报1803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8.42美元，卖出195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鲗鱼涌公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挤塞，车龙排到接近港安医院回旋处。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大学道回旋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青屿干线迪士尼去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4，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哈林式失眠。 大家好，我是苏轼，我是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很多人都会觉得麻省理工学院学生是不是都是科学怪人来的？咁其实我哋都系普通人一个嚟嘅啫，无论系天文地理啦、历史文化、科学常识，只要你肯学，原来都可以学识噶。 8月30日起， 逢星期日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哈、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面。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五的下午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嗱咁啊，其实咧我相信大家啲市民大众啊都会关注啊，就系呢个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咧嘅详情系点样？因为成个计划咧会喺9月1日咧就会开展噶啦，会系为期7日嘅，亦都咧会有机会咧延长不多于7日，咁。点样去约呢？嗱，今日政府咧就公布咗个细节啦。由听日开始，听日嘅朝头早7点开始咧，市民咧就可以喺网上预约噶啦。个系统咧系24小时有效嘅。预约嘅时候咧，你可以输入你嘅一啲嘅个人资料啦。咁同埋咧，最紧要有一个可以接收到本地 SMS 短信嘅流动电话号码，因为咧呢一个嘅短信号码咧。就会系个系统传翻一啲确定咗嘅预约资料咧，系俾你噶。咁同埋咧就系喺完成预约之后咧，个系统画面亦都会展示咧一个页面嘅。咁正如头先咁讲咧，市民就会收到一个确定嘅手机短信啦，吓去确定你预约嘅日期同埋时间，同埋咧你去嗰个嘅中心嘅名称。嗱，咁啊，究竟咧全香港有几多个地点咧？会是有这些的检测的中心呢？政府公布呢就是141个的。那如果我们看回呢，基本上呢就在不同区的官立的中小学啦，还有呢相当之多的康文署核下的体育馆啦，还有呢民政事务署核下的社区中心啦，都是呢外来用了做这个的检测中心的。那除此之外呢，亦都有一啲嘅即係檢測嘅地點咧嚇，都其實全港18區咧都係各有遍佈嘅。咁其實喺每一個分區入邊咧，有啲都唔單止係淨係得一個啊，有啲會係多過一個檢測中心都唔定。咁此外，科學園啦，同埋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嘅匯星咧，亦都會係其中2個嘅檢測中心嘅。咁喺個流程上面咧，就是 啲登記咗嘅市民啦，去到登記處出示佢嘅資料之後咧，就會由工作人員俾一個印咗有序號嘅樣本樽俾佢，然之後咧完成登記啦，跟住佢哋就拎住個樣本樽咧去採集處啦，跟住就會由受過相關醫護訓練嘅人員咧採集鼻腔同埋咽喉嘅合併拭子樣本啦。咁為咗咧係確保衞生啦，咁政府就話咧醫護人員咧會係著上個人嘅保護裝備，負責採樣嘅人員咧每次採樣之後咧都係會換個手套嘅。咁跟住啲样本就会送到去咧中山公园嘅气膜实验室。如果个检测结果咧系呈阴性咧，就会大约三日之内咧，市民就会收到个电话短信啦。但系咧，如果系阳性嘅话咧，就会由卫生署打电话俾你通知，然之后就送到去公立医院咧做隔离同埋治疗嘅。咁正如之前咁讲咧，这个计划咧都需要好大量嘅医护参与。而家政府就话咧，有超过6000名嘅医护人员或者系大专院校医疗相关学科嘅学生咧，系报名协助采集样本嘅。咁佢哋咧亦都会系接受咧一啲嘅防感染控制嘅训练啦，同埋其他啲嘅训练咧，先至会咧实行呢一个采样嘅工作嘅。嗱，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听咗今日政府嘅详情嘅公布啦，你又会唔会去参加呢一个嘅检测计划咧？有啲地区人士咧，就对于咧附近嘅体育场馆或者系社区中心咧，被征用作为检测场地咧，有所不满嘅。咁你嘅睇法又系点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讲讲啊！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冇错啦，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亦都有一个节目预告啦。听朝8点到9点嘅星期六问责咧，会请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咧，再系讲解咧成个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嘅详情嘅。咁但系当然，我哋自由风自由风转头亦都会请嚟各项嘅各位嘅专家同埋唔同嘅人士咧，同我哋讲讲今次检测计划嘅一啲相关详情啦。1872311可以打嚟发表意见。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8月28号朝早11点半，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下个星期二展开，全港各区设141个检测中心，包括社区会堂、体育馆同埋官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计划冇预设目标参与人数， 好难咁讲咧，就话最后啊嗰个嘅量咧系采咗几多。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我哋都冇预设一个目标嘅。因為咧呢一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咧係一個自愿嘅即係檢測，咁所以咧就最後有幾多嘅市民咧，佢哋係出嚟啦，我哋都係冇知數嘅。 佢又強調，所有樣本樽只係印有序號，所有個人資料唔會傳送至境外。 提供嘅個人資料只係會儲存喺政府數據中心嘅伺服器內，並加密處理，亦都只有衛生署或者其他相關嘅部門可以用作同今次進行檢測計劃或者整體防疫工作有關嘅用途。 下午2点半，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出席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他说今次是人大常委通过让第六届立法会继续运作之后首次正式会议，特别有意义。 我亦都希望呢，嚟紧一年呢，立法会所有议员呢，不同背景、不同政党呢，我哋可以大家真系心平气和，携手合作呢，齐心去抗疫。 3点，警方拉咗一个26岁网上频道负责人，涉嫌干犯煽惑他人作出刑事毁坏罪。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科技罪案组警司谭威信， 经过深入嘅调查之后咧，锁定咗一个网上嘅频道。呢个频道咧，大约喺2019年8月开始运作，会员咧系超过10万名嘅。由于呢个频道咧，再有不少咧煽动暴力同埋违法行为嘅等等嘅信息咧。警方已经将频道的内容延长了。 4点半，本港今日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宗是本地个案。 香 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1，电话旁边请来香港医学专科学院的主席刘泽星。刘泽星你好。 你好。 是你们是会帮手做一些的防感染的控制的训练的，是不是？ 是 的，就是就着这6000多个的人员这样。 其实就不是全部6000多个的。因为有好多呢啲人志愿嘅人员咧，佢哋自己嘅机构啊，都会有一啲嘅训练嘅课程嘅。咁譬如六千几个，如果据我所知咧，有一啲譬如好似一啲嘅医疗辅助队啊，或者圣约翰啊，或者红十字会啊，佢哋自己都有自己嘅训练嘅课程，或者有一啲嘅大学啊，一啲嘅护理学院啊，佢哋都或者私家医院自己都有。但系咧，六千几个里面咧，就大概幾日之前咧，就有人同我哋講話，大概有成2000個到咧，都係即係唔係屬於任何呢啲機構嘅，亦都係好想係，亦都應該要係接受一啲嘅訓練，去做採樣之前。咁所以我哋就而家我哋嘅訓練嘅課程咧，就係啲2000多個嘅同事咁啦。 你哋嗰2000幾個嗰個訓練咧，會係點樣做法咧？嗱，因為成個嘅檢測計劃其實9月1日就開展啦，今日已經講緊星期五噶咯，都冇幾多日可以做噶咯。 係啊，其實我哋已經開始咗噶啦。其實話大概2000幾個，我哋而家咧就應該係有1600多700個到啦，就係我係會嚟接受訓練嘅。其實我哋星期三已經開始咗噶啦。佢哋要做啲咩嘢咧？就好緊要嘅有幾樣嘢啦，即係因為大部分都係一啲醫療嘅同事啦。咁其實你話佢哋應該有醫療常識啦，但係對呢個嘅感染防控嗰度咧，係即係都要温書嘅，要温書嘅。咁我哋就首先要即係同佢哋講解翻，等我哋大家要好沉氣咁嘅樣，點樣咧係可以最將嗰個感染嘅機會係減到最少。咁嗰個感染防控啦。第二嘅就係當然去做呢個採樣嘅時候，又要著呢個嘅保護衣啊。除保護衣咧，是最重要，因为除保护衣的时候才最容易是再是自己感染到。那怎样要跟他们溫返书了，穿啊除啊这样。还有第三，当然就是当日要去取样啦，咁样点样做法？咁我哋嗰个嘅所谓课程咧，就系主要系包括呢三项嘅，嘅带住嘅主题嘅，系。 我哋啲同事咧，以前曾经采访过一啲医院咧，佢点样去训练啲即系护士咧，着嗰啲嘅装备啦，因为都正如你咁讲咧，都系技巧嚟嘅，即系佢哋以前个训练咧，就真系要亲身喺嗰个人面前咧去示范去着嘅。咁你哋而家而家嗰个训练系一个真人嘅训练，网上嘅训练，定系就咁派本书俾佢哋睇 video 啊，定系点咧？ 其实咧就样样都有嘅，所有嚟接受训练嘅咧嘅同事咧，我哋都会 send 一条 link 俾佢啦。咁佢哋自己应该喺屋企咧，就系再睇咗一个嘅 video 啦，或者一个嘅即系一个嘅 PowerPoint 咁嘅样，佢哋就应该知道个程序点样做。嚟到咧，我哋又要逼佢再睇多一次噶啦，因为呢个好紧要嘅。头先刚讲，我哋同大家再睇多一次，亦都有一个嘅主导嘅训练员咧，系同大家讲解。跟住咧，我就將所有嘅訓練員咧就分開一組組啦。我哋譬如話，每一個嘅訓練導師咧，就會對5個嘅訓練員咁嘅樣受訓嘅同事，咁就真係會同佢逐樣逐樣講。每一個受訓嘅咧，我哋都有一套嘅保護衣喺前面，就叫由頭開始著上去。跟住互相睇住導師話俾佢聽，究竟邊度啱邊度錯，然後跟住咧要再即係除嗰個嘅保護衣嘅時候，又係大家互相睇住咁樣嚟到做嘅。 即係1600-1700人士咧，佢哋係一定要嚟你哋嗰度，係見到人咁樣咧去做一個訓練嘅噃。即係其實係幾樣嘢加埋，但係就唔可以話我淨係睇咗個 video 啊，或者我睇咗你即係網上嘅介紹啊，就叫做完成係唔得嘅，係咪啊？ 我哋訓練嗰啲就全部都係咁啦。我相信其他嘅應該都係咁嘅。 係嚇，咁你哋有冇話即係要俾啲即係證明佢哋係完成咗呢個訓練，佢哋先至真係會去？开始做这个采样的工作的。 我哋每一位嚟到，我哋当然知道佢边个嚟过啦。咁我哋就冇一个嘅所谓俾张书去咁嗰个证明噶啦。咁我哋就每一个嘅同事，我哋都我哋嘅导师咧都要肯定佢真系着除同埋 怎樣收集樣本是已經是懂了我們才給他走的。 嗯，是。咁到而家为止呢，千六千七人入面呢，几多已经完成晒训练㗎啦？ 我哋星期三开始啦，咁有三个嘅唔同嘅地方啦。咁我哋三四五呢就係、是、每晚一个地方嘅啫。星期六同星期日呢就三个地方都会用到嘅。咁如果我睇返呢，我哋头嗰晚同埋第二晚呢就应该係我哋前两晚做咗呢，大概应该係300多个啦。咁就应该到到星期一完成晒之后呢，就应该头先讲啦，係报咗名嘅1600多个嘅同事应该会做晒啦。 我想问，即係一般呢，譬如如果喺医院入面正规嘅防感染控制嘅训练呢，其实有冇话要上课係几多时数㗎？ 我自己其實都算是前線醫生嚟嘅，我亦都喺我哋嘅 isolation ward， 即係嘅隔離病房都係做過嘅。我哋每一個人去之前咧，亦都係有受同一樣嘅訓練。咁我哋就冇話規定幾多時數嘅，一定就係要好似頭先我哋咁講啦，有個導師一定要我哋成套嘢喺前面做過一次，明白啦，我哋先至會去嘅。 嗯，即系所以其实按照你哋嘅评估咧，纵使譬如今次依千六千七位嘅人士，佢哋所受嘅训练都系可能系讲紧即系嚟一次啦吓，咁、当然即系一次都为时几耐啊？每一次大概训练？ 每一个嘅训练嘅时数系至少一个小时。 系啦，即系其实系唔系即系按照你哋自己一般嘅评估咧，即系佢睇晒之前嗰啲 video， 咁嚟到你哋呢度又做咗呢个一小时嘅训练，其实嗰个防感染嘅知识都应该系足够噶啦。 应该就足够噶啦，因为记住呢啲应该系大部分絕大部分都是啲嘅醫療同事嚟噶嘛，咁又係我自己親身經驗啦。譬如我喺瑪麗院做嘅，我去即係做呢個訓練之前，入去呢個嘅呢個嘅隔離病房之前，我嘅訓練都係咁上下嘅時間嚟嘅。 即係同正規嘅就都基本上一樣啦。 而我哋嘅導師咧，絕大部分都係一啲嘅我哋叫防控感染嘅護士啦，或者係醫生啦，佢哋全部都係喺呢一方面好有經驗嘅啦。即係我哋做嘅嘢冇分別同我哋平時喺醫院做嘅。 我想即係請教多一樣嘢，就係咧，因為譬如即係醫院嗰個嘅環境，同我哋今次咧喺唔同嘅，譬如社區中心啊、體育館啊咁樣去到做採樣咧，個環境都可能會幾唔同嘅。可能大家都會比較關注咧，就係我哋個防控感染入邊，即係除咗嗰啲嘅醫護人員自己去識得去著衫啊，或者去著保護衣啊、除保護衣啊之外咧，譬如點樣去處理？你嗰个防止嗰个环境受污染嗰样嘢，呢、这个亦都会唔会系你哋可以教到俾佢哋嘅咧？因为有一啲社区人士，我担心即系喂，我俾咗个地方俾你哋出嚟做一个社区检测，咁会唔会造成一个环境嘅污染噶？咁样吓 嗱，我哋主要就系负责训练嗰、那个即系当日点样采样，同埋用呢个嘅防护衣啦，咁嗰個環境嗰個即係大家分工合作嘅，我相信係咪應該衛生署啊，同埋我哋嘅食衛局、公務員事務局，佢哋係應該每一個個場地應該都係做過曬嘅檢查，嗰、那個空氣應該係流通啊。我亦都相信應該係即係每一個嘅我哋所謂 station 嘅距離應該係足夠嘅距離啊，唔會有容易有交叉感染啊咁樣嘅。 明白啦。最後一樣想問埋，由於即係唔同嘅機構咧，就負責做不同嘅訓練啦，即係有一啲去揾翻自己嘅所屬機構做訓練啦。個內容上面係咪都會大同小異嘅？即係大家所接受嘅訓練都係其實嗰套嘢係咪㗎？ 其實即係防控感染嗰個訓練咧，都可以講話幾 standard 幾劃一㗎啦嚇。即係除非嗰個導師係唔識嘅啫，咁如果係真正正嘅防控感染嘅導師咧，應該都係我哋都好相似嘅應該。 明白，即係中間唔會應該唔會出現有任何嘅好大嘅差異嘅咁樣。 我相信唔會。 明白，好，多谢晒你啊，刘泽清医生，唔该晒你 ，OK， 拜拜吓。刘泽清系香港医科专科、香港医学专科学院嘅主席。一八七二三一，你有啲咩嘅睇法咧？或者头先啊，听咗我哋简介嘅详情，你又会唔会去参加呢一个嘅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咧？可以打嚟一八七二三一嘅电话旁边啊，我哋有黄先生啊，黄生你好。 系你好，系我姓黄嘅，系啦。 系有咩睇法？ 我首先讲咗，系我系不会参加呢、這个检验嘅。 点解？ 系因为咁嘅。发觉由头开始，有呢、這个由中国我哋嚟帮手做呢个检测咧，全部都系好不透明嘅，而且仲系好隐晦。譬如举个例，嗰啲专家落嚟香港，佢唔呢啲系光明正大嘅事嚟噶嘛？佢叫晒啲警察围住晒佢哋。甚至之后有啲嘅技术人员嚟入住酒店都三不讲，唔知秘密，唔知私人。咁我觉得你犯不着咁样㗎嘛，唔知有咩事喎、啊。相反，我举个例，相反之前有啲专家帮监警会做嘢，外国专家就大锣大鼓。咁、我完全真摸不着头脑。第二仲有佢之前係讲话係要叫市民自己去撩嘅。咁、我就問啦，市民又唔識撩嘅，咁究竟佢係想撩？ 但係而家改咗啦， 啲病毒啊，抑或係撩佢啲細胞咧？ 而家改咗啦，而家改咗又醫護人員採集啊， 因為好多嘅壓力去啊嘛，所以先前本來係今呢個月嘅24號做嘅，都褪到9月1號，搞到啲學生都要9月14號之前都開唔到學。 好多謝曬黃先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0宗系本地感染。在新增本地个案中，7宗和其他个案相关，有1宗是康智院社内昨日初步阳性的病人今日确诊，其余3宗源头不明，包括1名在将军澳工作的 Foodpanda 外卖员，另外2人是学生和经纪。今日亦有1宗初步阳性个案，他是1名元朗区1名嘅诊所护士，具有家人早前亦都染病，诊所1名医生、5名护士同埋1名清洁工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表示，明爱医院在昨晚大约8点火警中不明，其中1间病房的负压设施暂停运作，当时有4名确诊病人在内。何婉霞表示，当时医护人员没有进行雾化程序，有穿着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病房房门亦都保持关闭。医院经评估后认为感染风险不高，负压系统在晚上8:13回复正常。警方拘捕一名26岁男子，怀疑是通讯平台 Telegram 其中一条频道的拥有人。他涉嫌去年8月起利用平台发放煽动他人违法和使用暴力的信息。警方前日将他拘捕，并暂控7项罪名，包括煽惑他人作出公众防扰、煽惑他人作出刑事毁坏，同埋5项煽惑他人纵火罪名。警方表示，有关频道有超过10万名会员，有人利用平台多次发放违法信息，煽动他人向持不同意见人士使用暴力，破坏政府建筑物和公共运输设施，占领道路和参与非法集结等。警方又说，男子是电脑技术员，已经检取被告3部手机和1部电脑调查，警方已经并锁定一些协助管理频道的嫌疑人，不排除再有人被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健康理由宣布辞职，但会留任至自民党选出继任人为止。安倍在记者会表示，6月例行检查时发现溃疡性结肠炎有复发迹象，上个月开始感到疲劳和失去动力，到今个月上旬确认复发，需要服用新药、休息和继续治疗。安倍说不希望健康问题导致重大决策错误，或者令工作未达到人民期望，因此决定辞去首相职务，向国民由衷致歉，期望他们谅解。又说不会评论潜在继任人选，但认为下任首相应该继续努力对抗新型肺炎疫情。安倍2006年9月首次执政， 上台一年之后同样因为溃疡性结肠炎恶化而辞职，去到2012年12月，安倍再度拜相，并在今个星期一连续在任2799日，超越外叔公前首相佐藤荣作，成为日本史上连续在任最长的首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风势微弱同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了，在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跟培正道桥底的第一、二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卫理苑，重复一次就是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跟住培正道桥底的第一和第二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去卫理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楼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龙尾在鲗鱼涌公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近住小辉台挤塞，龙尾近港安医院回旋处。蓝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都是有些车龙的，龙尾近成和坊。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敬业街是挤塞，龙尾丽业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大澳门方向，近住银影路挤塞，龙尾大学道回旋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青屿干线迪士尼去九龙，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日至9月13日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来出粮，雇主要承诺在补贴期不会裁员，无论有没有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在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在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攞过资助的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一起走过 好多嘴咁讲咗换掌事件嗰啲咧，即系嗰啲，总之整件事整体好复杂，咁我就离开 TVB 啦。 即系你得罪咗啲高层啦？ 唔算嘅，都系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个星期六 晚上10:20， 杨少雄、江美仪， 仲有我郑伊健、 陈光荣， 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政府推出嘅全民自愿参与嘅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啦，下个星期二咧就会正式开展噶啦。听日嘅朝头早七点起咧，就会开放网站俾市民咧进行网上嘅预约嘅。咁睇翻嗰141个地点咧，其实都区区都有好几个地点咧可以俾市民选择噶。咁唔知道你自己对于参与今次检测嘅意向又系如何呢？或者如果你系住喺嗰一啲嘅场馆附近嘅居民啊，有冇一啲嘅疑虑或者系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工程师学会嘅会长袁柏良嘅。袁柏良你好。 啊，你好，主持。 系嗱，我谂咧有一啲嘅即系居民咧比较关注啊，就系、是、我哋而家讲紧嗰啲场馆啦，全部都系普通嘅体育嘅场馆啦、社区中心啦等等，喺个设计上面或者系嗰个抽风嘅系统上面，系唔系真系适合作为呢一啲嘅检测计划嘅用途咧？ 嗱，喺國際上面嚟講咧，呢啲咁嘅檢測中心咧，其實我睇唔到一啲咩特別嘅標準。咁但係一般嚟講咧，都係需要通風良好啦。咁但係最主要我哋知道咧，今次嘅檢測嘅項目咧，係一啲非霧化嘅程序。 嗯。 咁如果通風良好啊，空氣得到稀釋咧，咁加上又唔係空氣傳播咧，咁就有啲人話係咪需要負氣壓呢？我就相信冇特別需要一啲負氣壓設施啦。咁亦都我哋亦都見到政府有專業嘅同事呢都會去考察嗰啲地方係咪適合。 嗯，所謂通風良好呢，有冇一個即係客觀準則點樣先叫做通風良好啊？ 其實通風良好呢，我哋如果參照一般醫院嘅病房啦，咁醫院通常個通風都會比較好嘅，咁呢啲病房呢，咁通常都有一個換氣量嘅，咁譬如佢話每小時要6次啊，先風要2次咁樣啦。咁我哋見到呢個咁嘅設計呢，過往嚟講喺即係醫院裏面有感染呢，都機會都唔係好多嘅。 嗯，好，嗱，虽则咧，你头先就话即系譬如而家讲紧话每个小时换气6次啦，换先锋每小时2次啦，咁相关嘅政府部门咧，佢哋都话检测过嗰啲嘅地点咧系觉得合适嘅，咁但系咧其中有一个地点咧就系麦花臣场馆啊，因为有居民就话咧场馆嘅上面咧就系住宅，嗰个排气口咧亦都系同住宅嘅露台咧接近嘅，我想问由呢个角度去睇起上嚟咧，嗰度系咪一个即系可以作为检测嘅合适嘅地方咧？ 嗱，因为你提过呢个地方咧，我就唔系特别好清楚知道佢嗰个设计啦。咁通常如果排气口咧有相当嘅距离咧，就应该嗰啲空气排出嚟咧就会消散到嘅。咁通常都系有10-20尺到啦，10-20尺到啦嘅距离咧，咁啲空气排出嚟咧就会消散晒。咁我亦都唔知道有冇特別嘅設施喺度做到啦，譬如係咪有啲所謂用啲 UV 嚟加強嗰個殺菌啊、幫助啊咁樣啦。咁要睇嗰個特定嗰個情況係點樣做。 因為而家啲居民就話，即係佢哋嗰個二樓嘅排風位同低層嘅住宅係相鄰咁樣，即係佢哋就有一個咁嘅講法嚇。 嗱，咁我谂呢个就要实际去睇睇啦，因为而家讲咁多地方都，你而家提及都一个，即系话或者有部分系觉得有啲考虑啦，需要可能有啲担心啦，咁我相信就会要睇睇有冇特别嘅措施做过啦，系咪佢真系太近啦？咁呢个要睇睇个地方设计系点样先吓。即系我暂时喺度都讲唔到嗰个情况、 明白。另外我想请问咧，你头先就话啦，即系由于进行呢啲程序咧，都唔系一个雾化嘅程序，咁只要佢通风良好咧，其实亦都不一定系需要有一个负压嘅设施嘅。咁不过其实我想问，即系因为有啲医生咧，佢哋都觉得咧，如果有个负压设施咧，或者一个负压嘅抽风系统咧，就会比较稳阵啲咁样。喺呢个情况之下，譬如呢啲负压嘅抽风系统系咪冇乜可能系临时加入到嘅？ 呢个要睇成个场馆嘅设计做唔做到咯。咁呢个都系要好睇个原本嘅设计有冇一啲咁嘅可能性啊。譬如嗰啲风柜系唔系可以做到一个换气啊，或者系直接转换 呢個全先鋒啊，咁呢個好睇嘅原本設計。我反而就係話咧，即係如果大家即係有啲專家咁講啦，其實亦都要留意一下，其實就係話佢哋啲所謂檢測嘅市民入到嚟咧，咁佢哋係除咗口罩有短暫嘅時間啦，同埋人與人嘅接觸亦都相信係有一個距離喺度嘅。咁個距離咧亦都間距咗嘅。咁同埋呢如果我得悉冇錯呢，今次去檢測呢係需要預約嘅。 係冇錯。 咁預約嚟講呢變咗嗰、那個人流嘅聚集呢係相對少啦。咁另外呢如果我哋講換氣量呢，如果真係大家相信係個場館有咁嘅換氣量呢，如果人少咗嗰、那個稀釋率呢就會大大加強嘅。譬如講緊我哋啲咁嘅場館可能二三百人，但係每一次場館都係幾十人嘅話，咁嗰個即係換氣量相對嚟講係以倍數增加嘅，即係要睇嗰個人數啦。咁我相信亦都唔會太多人聚集啦，即係個情況。 係嚇，另外亦都想請教一下咧，即係除咗一個即係合適我嚟做依取樣嘅地方咧，除咗考慮去嘅換氣量之外咧，仲有邊啲嘅條件咧，或者係因素咧需要考慮咧？因為譬如有一啲嘅人士佢就話佢哋去採樣嗰個中心咧，其實佢哋自己都有成幾百人咧喺嗰度日日會翻工嘅。咁又或者有啲人就話，即係喺學校去做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啲嘅老師咧，可能嗰段期間都係要翻工嘅，咁究竟點樣去防範呢一啲可能環境嘅污染嘅因素？你哋有啲咩嘅建議咧？ 嗱，如果你講係呢啲係講緊係一個人流控制啦，就唔係話即係純粹係場館裏面嘅通風問題啦。其實個傳染其實有即係不同嘅途徑啦，大家都知道，可能有透過通風啦，可能透過太緊密嘅接觸啊咁樣啦。咁我即係只可以咁講，就係話我即係相信嗰、那個。如果有一個適當嘅人流控制咧，人與人嘅接觸少咗啊，譬如有啲出入口嘅地方咧，就即係控制得好啲啊，唔會大家面對面啊咁樣，我相信個風險會減低嘅，要睇下個實際嗰個運作安排係點樣。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袁柏良，倾到呢度啊， okay, 多谢晒，拜拜。 吓， 袁柏良系香港工程师学会嘅会长，即系佢觉得第一就当然要有足够嘅通风啦。咁但系咧，由于呢个唔系一个属于气雾嘅一个咁样嘅程序啊，亦都未必太担心。1872-31。对于这个检测计划有什么看法呢？尤其是可能有一些场馆在你自己的住宅或者是工作地方部分，你又怎么看呢？1872-31打来谈一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ue again. 上次我哋讲咗咧，点样可以玩咧，指白为黑，但系咧就唔会得罪其他人嘅。好啦，我哋继续讲啦。This is not, I must stress, a matter of us distancing ourselves from mainland China. 我哋咁样抗议咧，唔代表系我哋咧想同中国大陆咧系保持距离嘅。The excellent quality of Chinese products is well known across the world and is something that Hong Kong aspires to. 跟住呢我哋可以呢轻轻再擦一擦鞋。Okay? 其实咁大陆嘅 products 呢喺全世界呢个 quality 呢都众所周知㗎啦。咁同埋呢香港呢不嬲呢都好想呢会达到呢个 quality 嘅咁样。听一次咗成句喎。This is not, I must stress, a matter of us distancing ourselves from mainland China.The excellent quality of Chinese products is well known across the world and is something that Hong Kong aspires to. 好啦，咁听落去咧就会圆滑少少啦。咁我哋就唔会话哇唔系，我哋唔系 made in China 咁样。OK， 而系咧我哋可以讲得好听啲。咁点解我哋要抗议咧？我哋再讲多一句啦。我哋 But it is with a view to honest communication and helping our trading partners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that we insist Hong Kong products be labelled made in Hong Kong.我哋堅持香港 products 應該要標籤為 Made in Hong Kong 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咧，我哋想有呢個非常誠實嘅 communication， 同埋咧，我哋可以令到咧同我哋嘅商業上嘅夥伴咧，可以能夠作出一個明智啦，同埋 informed， 即係有曬所有資料之下而達至嘅一個商業決定咁樣。咁聽落去咧，成件事咧就會圓滑少少咧，同埋 diplomatic 過咧。 就是说人家这样是指白为黑了。有啲长戏想睇翻萧叔嘅广告咧，就上我哋嘅网站啦。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872311有听众曾先生在这里，曾先生你好。 你好啊。 你好啊曾先生。是你好，有什么看法啊？ 我觉得这个全民检测呢，我们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是。 咁而家其实有些专家或者医务人员都说今天测完听日都可能会有问题会染到的嘛，是不 是？嗯，是啊。 咁如果这个咁嘅说话的话，而家咁的士嗰啲朋友而家测完，咁第日都可能 check 到个全世界都唔使 check 㗎啦。 嗯 是咪啊？个道理系一样啦。咁而家俾人哋去咗玉门度假村嗰啲 check 完冇事，咁佢第日出嚟都可能会 check 染到，咁啊即时都唔需要再做啦。如果佢个道理系咁啱嘅话， 嗯。咁但係的而且確亦都係會有機會呢，你今日去檢測嘅時候你未感染啫，但係真係會有機會第二日都感染㗎喎、 啊。如果你個道理啱嘅話，咁樣就唔需要隔離啦。咁隔離咗之後你可能第二日都會有事㗎嘛。 嗯。 即係我意思係嘅，大家支持咗抽出啲有問題嘅人出嚟嘅話，咁起碼有部分安心咗先啦，同埋真係有問題可以大家醫治咗，大家一起顶住呢个疫症啊嘛，我觉得咁样就 OK 啲咯。但系如果你话测完之后听日会染到嘅话，即系咩嘢都唔使做啦。 明白。 根本我哋而家隔离令都唔使做啦，不过大家可能会隔离之后第三个会惹到你噶嘛。 嗯，明白。多谢晒阿曾先生嘅意见啊。有伍先生你好，伍生。 系 你好啊，伍先生。 我基于三点咧，我系唔会参加嘅。 嗯。 首先第一就我自己冇事啦，吓、我又唔想因为。如果有啲人有事咧，我會中我招啦，咁樣惹到屋企人啦。 嗯。 啊，依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我覺得林鄭咧，佢由舊年到今年咧，佢做每一個決定咧，都為香港帶來一個災難性嘅。即係就緊最近而家依個80多人死咁樣啦。咁樣我又唔想成為一個受害者啦。 嚇、 咁第三點咧。就因為我發覺林鄭佢而家搞依個全民檢疫咧，係一種叫全民公投啊，即、就、係、是、對佢個政治嗰個公投。 點解咧？ 啊，因為我覺得如果參加佢，即、就、係、是、要跟佢咧，咁咪即係信任佢個政治，信任佢個決定咯。啊，咁我就覺得我唔相信佢嗰個管治能力，所以就佢而家搞緊依個係一種叫做曲線嘅公投。咁我就唔會參加啦。 明白，多謝曬啊！伍生就係基於一個政治信任嘅考慮啦，咁所以佢就覺得即係自己都唔會去參加依個檢測計劃噶啦。咁你嘅睇法又係點樣咧？嗱，實際咧，政府佢今次就話咧，即係冇為呢個檢測計劃咧設定一個即係目標嘅參與人數嘅。咁但係當然就梗係即係越多越好啦。咁譬如亦都有醫生就話咧，即係如果有百幾萬人參與咧都系几理想下噶啦，咁样咁，但系当然就系跟住啊之后啊嗰、那个嘅跟进啦。譬如如果你真系检测咗嘅时候，咁之后即系卫生防护中心相关部门点样去跟进追踪系嗰啲系感染咗嘅人士呢？呢、這个反而可能系一项重要嘅工作。而另外咧，政府亦都系为咗鼓励啲市民去参加啦。咁首先咧，政府亦都系发咗信俾各部门。嘅首长啦，就话如果即系公务员去做检测嘅时候咧，可以当系工时计算嘅。咁亦都鼓励咧商业机构咧，或者社会嘅其他机构咧，都可以俾啲员工咧喺个工作时间入边咧就去做检测。咁我哋睇到亦都有一啲嘅非政府组织咧已经。 经率先系跟呢个嘅做法噶啦吓。圣公会协会就话咧，即系如果佢哋啲员工去参加检测咧，佢哋都会系当系一个工时嘅计算嘅咁样。咁嗱，收音机嘅旁边嘅听众朋友，如果你系雇主嘅时候，你又会唔会做一啲便利检测嘅措施咧？1872311打嚟倾下。吴先生你好，吴生。 你好啊，主持。 你好，有咩睇法？ 佢成日宣布咧，叫人喺网上登记。 嗯。 六七十岁嗰啲阿婆识唔识登记咧？阿公阿婆啊，我想问佢，即系呢样嘢。你即系你既然你叫啲人去测检测，你不如上楼派啲议员啊，或者阿婆阿公啊去嗰度测检测咪仲好？点解叫人上网咧？ 嗱， 下下上网，人哋上网唔识噶嘛。好似我都六十几岁，咁我未必有上网嘅嗰个能力噶嘛。 嗯， 而家电话打得出收得入就得噶嘛。我而家未睇电视，听香港电台为目标，就系咁样啦。屋企楼价都唔愿出街。 明白啊，多谢你支持香港电台啊。不过咧，其实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咧，佢寻晚出席一个立法会议员嘅网上直播嘅时候咧，佢又讲到呢点噶。佢就话如果系一啲即系冇长者唔识得上网咧，佢就话由相熟人士又代为登记咯。市民咧亦都可以喺邮政局咧同埋屋邨办事处登记。如果系冇手机号码咧，就可以用相熟嘅人士嘅手机号码登记去接收个检测结果。嗱，我唔知啊，聂局长嘅呢个说法可唔可以令到你比较安心啦？ 我哋根本都唔识呢样嘢，屋村都冇人叫嗰、那个议员入，我哋屋村有个议员打个电话嚟，全民检测啊，你哋去啦咁。哇，咁样讲一句，你知政府都冇嗰个能力去叫啲人去，根本喺成日喺度吹，你明白？系咪先？一味喺度吹，好简单啫嘛，吹啲市民去，你根本要。喂，你叫做啲嘢出嚟要讲清楚俾人听，威下人先得噶嘛？ 明白啊，吓，亦都要有一啲便利一啲即系唔上网人士嘅措施嘅。多谢晒你，吴先生嘅电话。跟住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工业总会总裁鲁少聪。鲁少聪你好。 系，主持你好。 你好，政府咧就即系当然鼓励市民去参加呢个自愿检测啦。咁佢哋都系率先咧就容许公务员咧喺工作时间嗰度咧去做检测嘅。商界啦，商界又点样做法咧？ 工业总会咧，其实我哋早喺两日前咧，我哋都发咗通告俾我哋所有嘅会员。咁就即系我哋都通知佢哋咧，就鼓励佢哋即系参与啦，支持呢个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啦，同埋咧就喺员工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咧，我哋啲即系雇主嘅朋友咧，都俾啲同事咧有一啲弹性嘅上班时间，或者系喺即系翻工时间，亦都可以去做检测嘅，因为咧我哋都唔想大家都系逼埋喺礼拜六日啊，或者放工时间一齐去嗰个检疫嘅地方嗰度，其实。咁多人聚集咧，亦都會增加呢個感染嘅風險，所以我哋係即係贊成咁樣做，亦都鼓勵我哋啲所有嘅會員咧，都用呢個方法去做嘅。 嗱，你哋鼓勵啫，但係啲老闆咧或者啲主管咧，俾唔俾佢員工咁做又係另一個考慮。即係譬如如果真係有人預約咗，喂我一陣間咧係11点咧，我就要出去做呢個檢測噶啦，咁樣咁，然之後我11点出去，跟住再翻嚟，咁可能有啲嘅雇主佢就會覺得，喂咁我11点嘅時候，我咪成個辦公室少咗啲人咯，尤其是可能係一啲。都需要即系对前线嘅人士啦，咁样咁嗰个时间咪少咗一个嘅人手咯。 系系，咁但系呢排我哋其实好多时都在家工作啦，咁所以咧，其实我相信我哋好多即系雇主咧，其实都明白嘅，同埋咧，我谂我哋都收到有好多会员都反映，即系其实因为在商言商，我哋啲商界嘅朋友咧，即系受疫情影响，其实打击好大咯。咁所以如果即系都希望香港可以尽早回复呢、這个即係商業嘅往來回復正常，咁首要當然即係疫情要受控制咯。咁所以我哋個說法都係話，即係希望透過呢個計劃可以揾出啲隱形即係患者啦，減低呢個傳播鏈，即係斷裂呢個傳播鏈，咁而變成將香港變翻做一個低風險嘅地區，咁先至可以盡快回復商業往來。所以我諗僱主咧，從呢個 angle 去諗咧，佢係應該會支持咯。 你哋呼籲咗啫，但係你哋都唔知道你會員點反應噶。 我哋有好多都已經支持㗎啦，即係口頭上，得，因為我哋都唔係淨係喺個 circular 度講嘅，我哋都有好多即係見到啲朋友，我哋大家都會經，其實好多我見即係 encounter 到見嘅朋友好多都話 OK 嘅，即係好少話，唔得，唔可以咁做，即係。我未聽過 係明白。我想請問咧，有冇啲即係公司咧，你聽聞咧係必須要個員工進行檢測㗎？有冇啲聽過啲咁嘅説法啦？ 咁又未至話動都唔會出嘅，即係我諗，即係大家都話好啊，支持啊，就好少又我自己冇聽過啦。可能之後有冇朋友講過，不過我諗又未至話，因為始終呢個都係自願性嘅話，又好難話。老闆叫你一定要出去咁，但係就唔會咯。咁呢份就我哋自己工業總會個辦事處，我哋自己都係呼籲完，即係同事我哋話啊冇問題，你哋出去就得㗎啦咁樣。咁但係都唔可以話落個行政命令你一定要去㗎嘛？呢個我諗就唔使咁做嘅，我相信。 係啦，因為有一啲嘅報道就話可能有啲機構咧係要個僱員一定要去參加呢個社區嘅檢測，咁同埋要可能展示翻即係相關嘅一啲嘅資料俾佢哋添咁樣嚇。 咁、哦、或者有個別啦，呢、這個我哋就我哋啲我就冇見 encounter 過啦。 但你哋又覺得唔需要做到咁嘅？ 我覺得又唔需要做到咁嘅，係啊，我哋覺得唔需要做到咁。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老少聰傾到呢度啊，麻煩曬，拜拜嚇。老少聰咧係香港工業總會嘅總裁嚟嘅。嗱，而家咧嗰個檢測中心嘅地點咧就141個啦，都相當之多啊。咁市民咧可以喺聽朝早嘅7點咧就進行呢個網上嘅預約。咁听朝早8點到9點46问责呢，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亦都会出席节目呢，再进一步解释计划详情嘅。而家先有一节6點嘅新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點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较早前近住培正道桥底的意外仲未清理好噶，慢线仍然是封闭。较早前封闭的中线就已经重开，咁但系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红隧的九龙出口。而在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的慢线有意外，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当然也密切的关注到客户来自于市场行业来自于政策的一些细微的变化，我们的观察可能也是相对稳定的，有一个小的波幅的，整个行业的长期政策的基调和导向是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的。房租不炒，租过并举，稳地价稳房价。 万科又指手上的土地资源足够未来2至3年发展，会坚持稳健投资的原则，不过随着市场持续平稳，相信毛利率下跌会成为行业的长期趋势，年底的毛利率仍然会窄幅下跌。另外，集团未有分拆物流和商业业务的计划，但是希望将来能够成功分拆上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5422点，升咗140点，主板成交额165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403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1点，升316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小米集团22.5，升1.5；腾讯控股540.5，系跌咗17.5；阿里巴巴277元，跌3.6；美团点评265.2，跌5.8；友邦保险80.65，系升咗3.15；新上市嘅南方恒生科技收报7.65仙；中国平安83.3，跌1；中芯国际25.75，升0.5仙，升5仙；盈富基金26.15。盈富基金26.12系升咗1.6，港交所380.6系升咗1.2。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中科生物、奥迪马汽车、 HM International Holdings、君豪集团和高傲士国际。五大跌幅股份是智星集团控股、中创环球、万城金属包装、ITP Holdings 和中国绿宝。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57， 瑞士法郎 0.904， 加元 1.308， 人民币 6.866，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9， 澳元对美元 0.73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9。 港金是报18,03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56.96美元，卖出价1,957.83美元。港汇指数报105，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近培正道桥底的意外咧，啱啱清咗场一阵，慢线已经解封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近卫理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比较多车的东行的龙尾排到去维园，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西湾河体育馆，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在北角码头，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的龙尾在城和坊。九龙方面，观塘商贸区包括开源道、红桃道、伟业街都是相当繁忙，伟业街去敬业街的龙尾排到九龙湾验车中心，观塘绕道落去开源道回旋处的龙尾塞至到宏天广场。另外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都是车多挤塞，龙尾近德宝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挤塞，龙尾近东隧的九龙出口。另外，观塘道近启业村是车多繁忙，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啦，在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队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较早时啦，近住打鼓岭道曾经有交通意外噶，都清咗长一阵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大亚门方向近住银影路挤塞，龙尾大学道回旋处。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二人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一起走过 咁，天林叔嗰阵时咧就又系第一个揾我拍古装，就做男主角嘅。咁做男主角嘅时候咧，咁唔知点解王晶咧就走入去嗰啲睇个老豆拍咩啊？你度拍紧咩啊？哇！呢个靓仔咁都得嘅，咁样就冇。咦？咁唔系喎，佢只眼好似有啲嘢，咁佢就开始揾我啦。咁就开始咗电影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个星期六 晚上10:20， 杨少雄、江美仪， 仲有我郑伊健、 陈光荣， 一起走过。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而 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识无限， 蓝色。 识无限，蓝地球。 抗疫喺屋企又唔想餐餐食外卖，大家又冇开罐头沙甸鱼食下咁咧？对于大多数嘅人嚟讲啊，第一次接触沙甸鱼咧，多数都系装喺罐头里边噶啦。沙甸鱼英文名沙甸，因为最初喺意大利嘅沙丁岛附近被大量捕获而有呢个名噶。不过咧，由于连续捕捞，沙丁岛周围嘅沙甸鱼越嚟越少啦。好彩分布喺世界其他地方嘅沙甸仍然都可以满足人嘅需求。将食物用罐头保存，啲人通常认为起源喺1810年，发明嘅人系法国人阿佩尔。用罐头嚟装食物起初嘅目的就在于解决长期喺外面打仗嘅法国士兵嘅粮食问题。至于罐头沙甸鱼，直到1824年左右先至出现，同样嚟自法国嘅科林发展出以罐头油浸沙甸鱼的保存方法。他以阿佩尔的加热杀菌方法做基础，并且是用了英国人以石制罐头取代用樽的做法，将沙甸鱼切除内脏和鱼头，以大火快煎之后浸在装满油的罐里面，再用高温杀菌之后保存，跟着拿去卖。为什么用沙甸鱼来制作罐头鱼呢？主要的原因有两个。因为这类鱼的里面有很密的刺，直接吃很麻烦，腌了和加热处理能够软化那些细刺的骨，能够随着鱼肉一起来吃，还可以提供比新鲜鱼更多的钙质。那如果多次吃得那么麻烦，不如索性不要吃啦。但是沙甸鱼蛋白质含量很高，但是同时会变得不太容易保存，即使冰鲜口感依然会打折，所以制成密封罐头是长时间保存食用的最理想的方法。除了蛋白质含量丰富，还有 Omega-3 脂肪酸，是人类需要靠外部摄取的营养物。大部分的鱼都有脂肪酸，但是沙甸鱼的含量尤其高，还含有维他命 D 和多种矿物质。大家现在是不是就立刻想开罐呢？蓝地球凤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45，出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嘅呢个时间，亦都有我哋一周时事点评啊。电话旁边咧，我哋揾嚟今晚嘅两位嘅传媒朋友，分别就系李月华同埋冯振超喺度噶。两位好。 你好， 你好， 你好吓。首先咧，不如讲一讲咧嗰个普及社区检测啦。咁因为今日咧政府就公布咗个详情，听日朝头早7:00开始咧可以俾市民透过网上登记预约嘅。嗱，不过咧，如果我哋睇翻啦，今次咧佢哋有141个地点咧都可以提供到呢个检测嘅服务，作为一个检测中心嘅。咁但系似乎咧就系由去拣选地点到而家有啲地点咧正式公布咗出嚟之后咧，社区都有唔少嘅疑虑或者有唔少嘅睇法啦，亦都有啲市民咧，佢就话即系唔会去参与呢一个嘅检测嘅计划。其实两位你哋点睇咧？今次政府喺铺排成个计划嘅时候嘅处理方法咧，咁同埋咧点样睇咧？即系社区提出嘅，即系啲检测中心可能太近民区啊等等啊嘅种种疑虑咧。冯振超， 我谂呢一个就系一个。不是只是说今次单一的事件来的，这个是政府我想那个 怎樣去傳達信息給社會公眾呢的一個仍然是未能夠解決的問題、我覺得即其實你擺去哪一個位置都好，都一定會有一些市民或者一些的議員、團體、他們會即有他們的意見，但是我自己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呢、這個都不是個問題的核心來的，真的、問題核心始終都是說即怎樣跟市民之間建立到一個即溝通的方法，長遠就而短期我想就是說即其實、是不是可以在整個的即宣傳、或者跟公眾去講解、的時候可以即做多些事呢、其實我估計呢在整件事的鋪排上面呢時間是很短的、因為由即、他們說開始會即有這個構思去到真的落實呢，其實我想都是短短個零月、兩個月到之內的事，但是、我自己個人覺得啦，起碼在我的嗰個瞭解嚟講咧，其實同傳媒都唔係講得好多。咁變咗就係話，如果傳媒嘅信息都唔多嘅話咧，咁即係更加難咧去令到公眾咧有一個比較明確嘅瞭解。不過你話係咪真係做得極差咧？我諗就要睇一睇咧，究竟嚟緊嗰個成績，即係究竟有幾多市民響應去即係做檢驗咧？呢個先至係即係睇得到嘅。 在個宣傳上面呢，即係當然、政府而家都開始推出一啲政府嘅宣傳聲帶啦，譬如揾返曾浩輝醫生咁樣呢嚟到幫手、呼籲啲市民參加啦。咁另外我哋都睇到呢有一啲嘅團體，譬如係、包括咗一啲嘅商會啦，仲有呢譬如家校會嘅主席啦，佢哋都係呼籲啲會員啦，同埋呼籲呢啲、市民啲、家長呢去到參與，亦都有即係一啲嘅區議員啦，建制區議員都係、即係大力去宣傳呢個計劃啦。咁如果由呢个角度去睇咧，其实政府成个嘅宣传攻势上面系唔系可以做到同市民沟通嘅呢个咁样嘅目标或者方法咧？李月华，你又点睇咧？ 达唔到呢个目标咯，因为第一就系咧，正阿超所啱啱所讲咧，其实系佢个计划，佢真系透过传播媒介出去讲嘅时候咧，系好近期先至讲嘅啫。咁到今日咧，先至系有比较确定清楚系边一啲地点系作为一个所谓收集样本嘅地方啊。咁其实好问啦，第一样嘢系，第二咧就更大嘅问题就系公众对这个全民检测其实有很多疑问嘛、也都是有也都是客观地讲下，当然有些是觉得阴谋论，觉得政治上他们不接受，但是也都是有很多人提出一些是很实在的效益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政府是没有好好地去处理，反而是呢即是、特首 他自己去加埋入去戰團度就話呢啲係陰謀啊，啊即係分化中央同特區啊咁。咁你就對於一啲專家提出一啲好專業嘅意見咧，唔係用一個專家嘅角度啊去解釋啊，而係用一個咁樣嘅所謂政治陰謀咁去講嘅話咧，咁我諗好多市民咧係聽在耳裏，即係佢覺得唔服你嘅就本來就已經唔服啦嚇，咁、啊。其他啲十五十六嗰啲，佢聽完之後，我覺得可能佢都要再諗下。喂，啲專家講嘅，你唔係去好好去答，而反而係即係一嘢咁就話啲專家係有咁嘅問題。咁我諗呢一樣嘢咧，其實係林鄭或者成個政府，佢喺成個溝通上邊，佢都唔係同你溝通啊。咁你而家先去發動一啲團體去話咧，去建議大家去做咧，我覺得其實呢個補鍋嘅味道咧，其實好濃啦。咁同埋咧，有時候你睇一啲團體佢所謂嘅發動咧，字裏行間好似就係、是，尤其是一啲係上級對下級嗰啲咧，即係有啲公司啊咁，即係你唔去嘅話咧，好似有後果咁喎。咁呢個同你嘅所謂自願性質係完全係兩回事喎。自願就係自願啦。如果我真係唔去，種種理由我唔去嘅，我係有權唔去噶嘛。但係點解我會有咁嘅後果咧？咁呢個我覺得係反而係幫到忙咯。 收音機旁邊嘅市民大眾，其實對於過去嗰段時間以嚟咧，政府對呢個自願嘅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嘅解説啊，你自己覺得足唔足夠咧？又或者你覺得即係政府喺成個解説上面有冇邊一方面係應該要做多啲咧？可以打嚟18731同我哋傾下啦。頭先李月華亦都講到一點咧，就係、是、政府啲官員啊，點樣去評論一啲即係。 質疑的意見，因為由講話即係可能要推及一個普及的社區檢測，即係全民自願檢測之後咧，已經有一啲嘅醫學界人士咧就指出咧，呢個唔係一個有效嘅防疫措施，因為你今日驗咗冇事，其實你聽日咧亦都可以繼續受感染噶嘛。咁亦都有啲醫護界人士就話，即係佢自己都唔會去參加呢個嘅檢測計劃嘅。咁但係特首林鄭月娥咧，佢今個星期二去回應有啲醫生嘅專家話佢唔參加嘅時候咧，佢就話即係話有一啲嘅所謂嘅專家學者咧，係唔係即係去抹黑呢個計劃佢哋嘅目的？佢就話即係只有一個，就係再揾一件事咧嚟抹黑中央同埋破壞香港同中央關係嘅目的。即係佢就話因為咁樣，咁所以佢哋做咗呢一樣嘢啦。嗱，兩位你哋又點睇？即係林鄭月娥嘅呢一個嘅評論或者佢呢一個嘅睇法咧？洪振超。 嗱，我諗咁，如果我自己作為傳媒，或者我會墮入去一種所謂即係公關策略，或者同公關嘅意思唔係一定係話嗰個公共關係嗰個公關，而係話你點樣去建立一個大家之間嗰個嘅信任同埋關係。喺而家呢一刻，我覺得咧件事咧好明顯咧，我諗即係其實如果特首身邊嘅人或者即係政府相關官員咧，我見到譬如今日聶德權的講法呢其實就不同了。他那個講法是相對柔性的，就即不是想將件事升溫。我覺得這個反而是在現在這一刻設身處地的環境呢是有一個必要在這裡。第一，我想沒有人呢，即尤其 是特區政府的人呢，是不應該將這件事呢去上升到一個政治鬥爭的層次。就算他真的覺得外面有人是這樣想都好，我覺得都不應該用這個即公開的講法由特首去講的。因為事實上我想即所謂的一個的策略呢，就是說就算我真的覺得被攻擊都好，政府但是你其實你本身都有自己的那個公關的一些的策略的嘛。那這個就不應該是要他自己去即所謂的落場去打埋一份啊。咁調翻轉頭講，就係我覺得點樣樣咧去平撫翻一啲嘅所謂反對聲音咧，這個先至係一個技巧嘅所在咯。即係而家嗰個事件咧，其實發展到咧，我覺得就係有啲不必要啊。即係譬如特首講完之後，何柏良就停咗喺即係商台嘅節目啊，咁樣樣。咁然後咁，究竟對件事嚟講係咪有一個嘅幫助呢？我覺得睇得到就係話咧，其實作為政府咧，係點樣樣去盡量令到絕大部分嘅市民咧去了解佢嘅嗰個政策，同埋就係話點樣樣去令到個政策能夠好實在地去做得到咧？呢個就係一個管治嗰個嘅即係應該要去諗嘅嘢咯。咁調翻轉頭講，就係喺一個政治咁崩緊嘅時候咧，如果你話將一啲問題咧，明明係一個即係醫學嘅問題，咁每一個專家都可以有不同嘅意見噶啦。咁就算佢意見，佢又話唔去檢都好啦。咁但係你咪當佢一個醫學嘅意見去睇咪算咯。 李月華，你又點睇啊？特首嘅呢啲嘅評論咧？ 即係我同意嘅，就係咧，點講？即係本身呢、這個全民檢疫嘅做法係咪係咪有效？咁係有不同意見嘅。咁我哋先，就算我撇開佢嚇，即係我唔討論有冇效啦，而係咧，其實政府係知噶嘛，係成個社會經過舊年到而家嗰個整個社會嘅分裂，對政府本身就已經係有起碼有一橛嘅人係唔信任嘅，對中央個唔信任係非常高嘅。咁而家你我當啦，而家中央做一件好事啦，對香港嚇，即係派人嚟啦，做埋檢測啦，咁從一個咁嘅角度，好似係件好事咁。咁但係而家如果你得手去咁樣去加入呢個戰，唔係加入啊，係其實佢挑起呢個戰團，咁令到個問題咧，其實從呢一個全民檢測喺醫療上係咪有效嘅一個比較科學啲嘅討論咧，係佢自己係將佢升温到一個好政治化嘅討論。咁而個背景就係你明知係有一班嘅人市民或者政治人物好係對 政府和中央不信任的。那你不是好好地去解釋，從一個科學角度去解釋，而是將它再在政治上面再推，即再推熱一點的話，那其實你自己真的幫自己倒忙的，這個真的沒有人救得，沒有人救得到它的。 1872321，我們聽聽聽眾楊先生的看法。楊生你好。咦，楊生在哪裡呢？是唔紧要，阿杨生咧可能行开咗，或者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即系迟少少咧，再揾翻阿杨生出嚟啊。不过就住啊呢个计划嘅详情咧，即系可能政府系咪要做一啲嘅多啲嘅解说啦？有郑先生你好，郑生。 系你好，系 请讲啊。 因为咧，即系我觉得政府呢次推出咧，即系对市民咧一个好好嘅帮助咯。因为其实我之前咧，我试过一次咧，嗰啲餐厅群聚爆发啦，我又做一次采疫。跟住一次咧，我哋樓下嗰座大廈咧有一個老人院咧又爆發，咁啊又做過一次深喉咧，我覺得都係好順利同埋冇乜嘢啊！即係對於我，因為我本身都係一個長期病患者嚟嘅。如果呢啲即係測試咧，如果被咁樣，我哋如果初頭附近有感染地方咧，對於嚟做咧。即係如果早發現，我哋早醫咧，對我哋個健康咧有好大個幫助。 明白。 咁同埋我哋做完咧，就會好安心。 明白，明白嚇。多謝曬阿楊先生，即係支持呢個計劃嘅。多謝阿鄭先生啊，唔好意思，聽翻阿楊先生先。 喂， 係請講啊，鄭生係。 係，我想講咧，就你全民嗰啲心頭唾液嗰啲檢測咧，我真係希望啊，由我哋特首帶領三司十一局去進行檢測先。为什么由传媒拍住他们 来测试，那我们的市民才有信心 来参加的嘛，是吧？如果 他要以身作则做给我们的市民看，那我们有信心才去做。现在他只是叫我们市民去了去了去了，那我们大佬又未知道怎样情况，由他测试先，那我们的市民去了，那才有好的。是 明白，多谢晒啊，杨先生啊，杨先生嘅期望。不过而家就唔系用深喉唾液嘅，系用采集鼻腔同埋咽喉合并拭子嘅样本去做检测嘅。不过咧，我记得官员都有讲过，佢哋应该好似系话会去参加呢个计划噶。实际系咪真系会起到好大嘅效果咧？冯振超，如果佢哋真系去参加嘅话， 去参加梗系好过唔去嘅，我觉得。即系呢一个都系一个示范嚟嘅。咁我補充多少少，其實我諗咧喺而家，譬如好似頭先阿月華所講咧，一個即係比較上係好崩緊嘅時候咧，確實我哋係需要用一啲咧，我自己覺得啦嚇，柔性啲嘅手段啊。即係我好簡單講啦，即係如果作為政府你想推呢一個嘅計劃，係咪應該即係無論係話聲帶又好，或者視頻啊，或者電視廣告都好咧，多一啲唔同嘅社會嘅持份者係真係。他哋可能係對呢一種咁嘅，即係佢對呢個檢測係有需要，佢哋想做嘅話咧，咁其實佢講多啲，我覺得呢一個就好過咧，每一次都係即係大家只係得到啲資料，同埋就係話，如果能夠即係內地嘅即係人士都幫手咧，咁啊更好啦。 好，7:00新聞翻嚟再傾啊。 北京復發需要服用新藥休息同繼續治療。安倍話唔希望健康問題導致重大決策錯誤，或者令工作未達到人民期望，因此決定辭去首相職務，向國民由衷致歉，期望佢哋諒解。又話唔會評論潛在繼任人選，但認為下任首相應該繼續努力對抗新型肺炎疫情。安倍2006年9月首次執政，上台一年之後，同樣因為潰瘍性結腸炎惡化而辭職。去到2012年12月，安倍再度拜相，并且在今个星期一连续在任2799日，超越外叔公前首相佐藤荣作，成为日本史上连续在任最长的首相。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但沿岸地区亦有骤雨及雷暴发展。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已經命名為美沙克，下午4時美沙克集結在馬尼拉的東北偏東，大約104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並且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及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氣温介乎28至34度，吹微風。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风势微弱及持续酷热。 最高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的中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咧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卫理道。就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中线有意外，龙尾卫理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好长，龙尾去到近维园道；而东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沙福道后少少，近住律伦街一段龙尾去到近亚街路街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天马苑。大佬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和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港铁站。而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都是排到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车多，龙尾丁九桥。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博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千呼万唤始出来，全新阵势现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广东广西同大家提早走入知识领域。 星期一至五深夜12:00，那些年那些事，继续用音乐沉淀每日烦扰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新时段， 有新节目， 与你一起走过。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呢场抗疫战呢亦都打咗超过半年啦，所以我哋大家要同心同德，参与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尽早打赢呢场嘅抗疫战。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下星期二展开，市民可以点样参加？筹备工作包括医护人员嘅培训、场地感染控制同社交距离措施又系点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萧乐文、陈亮君，今个星期六请嚟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7:10，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旁边咧，我哋系请翻咧我哋今晚嘅一周时事点评嘅两位传媒人啦，系冯振超同埋李月华喺度嘅，两位好。 系好， 嗱，继续咧，倾一倾另外嘅一个新闻嘅关注点啦，就系咧721嘅事件啦。因为旧年咧喺7月21日咧，元朗西铁站所发生嘅袭击嘅事件咧，就引起相当大嘅关注啦。咁嗱，事隔一年，都即系差唔多成年之后啦，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咧，佢就喺星期三嘅时候咧，就被警方拘捕嘅。咁亦都咧，案件系寻日已经喺法院嗰度提咗堂。就控告佢一个嘅暴动嘅呢个咁嘅罪名嘅。嗱，呢件事件咧都有几多个角度可以讲嘅，即系我哋唔足够案情啦，但系都几多个角度可以讲嘅。首先咧，其实想同即系问一问两位，喺林卓廷被拘捕之后啦，留意到咧国际嘅媒体咧都几大篇幅报道今次件事，即系譬如系《金融时报》啊、《卫报》啊呢一啲咧喺国际上都有名嘅呢啲嘅报章啊或者系网站咧个所用嘅篇幅都唔少，亦都有唔少去写翻咧旧年7月21日咧所发生嘅事嘅。其实缘何会引起咁大嘅关注咧？你点分析咧？例如话， 我谂就系嗰个721系成，其实系成个呢个反送中运动一个好重要一个日子啦。因为当日其实发生嘅事情，大家到而家都其实仲好记得啊，就系、是、警察。點解會有一段時間係冇出現嘅？而有好多嘅跡象就係已經係好早已經話到俾起碼當區嘅警官知道，即係可能會有人搞事，都見到有咁多嘅白衣人喺度。咁但係結果警察係起碼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冇作為啦。咁呢一樣嘢其實喺對市民嚟講，其實係好清晰，加埋嚟睇到嘅當日嘅直播。而呢樣嘢成年過去咗咧，其實呢個問題係未有解決過嘅。即除咗當然佢有所謂拉咗啲白衣人係告暴動啦，咁當然因為疫情等等，個案情仲未開始去審啦。但係個問題係警察喺當其時當中嘅角色咧，其實警方係冇解決過呢個問題。咁不特止，咁今次咧仲要咧係將原告變被告。原告變被告，受傷的變成去告埋佢暴動。那我想即一般的市民就是公道在哪裡呢？我想這件事呢是不但只是結是沒有解開的，是還要綁多幾錢在那裡。那我不知道警察怎麼想，加上陳警司出來講的所謂的解話，是越解就越即越離譜。咁我諗即大家看在眼裏，點會對警方有任何嘅信任喺度咧？ 林卓廷佢就被指係涉及到呢個721元朗事件嘅暴動嘅，咁尋日提咗堂啦，咁同案亦都有其他嘅幾名嘅人士咧係被拘捕同埋提堂嘅。馮振超點睇國際反應呢？ 我想國際的反應和本地的反應其實應該都不會說差很遠，但是國際反應都是一致的，就是他我想傳媒的關注，因為確實 我估計很多其他的事情都在國際上都會有不同的迴響，但是我想我關注的就是本地的反應是會很強的。其實整件事呢 我自己覺得呢就是會引起這麼大的關注，就是因為一個即是戲劇來說，如果讀過即是編劇的人都會知道什麼叫反高潮嘛。問題就是去到一個位置的時候呢，其實呢是跟社會大眾的認知如果有這麼大的落差呢，其實警方是有責任去解釋清楚的。即我估計呢現在出現的情況呢，就是譬如陳警司出來說完之後，第二日處長出來說了一些他即是對於之前警官的說法的他自己的一些新的修正啦。那這個修正呢，其實我覺得呢做了就好，講了好過不講的。那因為確實呢，我想陳警司當日呢如果有看那個記者會呢都會見到即是我覺得呢要翻轉頭講，就係如果你有一個咁反高潮嘅一種嘅邏輯推論咧，唔係唔得嘅，得嘅，但係你一定要有好強嘅證據去話翻俾公眾去知道，去 證明你所講嘅嗰個嘅，即係或者你所即係檢控呢一個嘅舉動咧個合理性有幾多？咁但係咧，其實即係正如咧我嘅小朋友好記得咧，佢哋細個讀幼稚園咧有一個嘅遊戲叫 Show and Tell， 就係話咧你要講一個解釋一個事物嘅時候咧，你一定要攞一啲嘅嗰個嘅。主題的一些的助證出來的，然後呢你就靠這些助證去講回你件事這樣。但是很明顯地呢，其實在陳景思的記者會裡面呢，我們見不到有太多的證據，新的證據，都是那些相片或者一些之前在媒體上出現過的片段。如果是這樣的話呢，其實就我會覺得這個其實真的是一個挺大的一個的，就是公眾的信任危機又一次出現了。因為我想現在那個再推下去，就是說當你見案件呢去到一個審理的階段呢，其實變成大家出來再講的那個機會就不多了，可以。而如果只是靠這一兩天警方的那個的消息呢，確實會令人哋覺得點解會一年後先至會有一個咁大嘅一個嘅即係180度嘅推論上面嘅邏輯嘅改變咧？我諗呢一個就係而家個問題所在咯。 相信咧嗰日可能都有唔少嘅市民大眾啦，有睇到咧就係新界北總區刑事總部高級警司啊陳天柱佢嘅記者會嘅。咁如果有啲對嗰個記者會嘅內容有啲咩睇法，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傾傾啦。因為咧頭先阿馮振超提到一樣啊嘛，就話如果要説明咧就會有主題助證。嗱嗰日咧嗰個主題助證咧就應該我相信個主旨應該就係阿林卓廷同埋其餘即係幾人咧係被捕啦，咁又涉及到咧721嘅元朗事件嘅暴動啦咁樣。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翻嗰個記者會咧，其實都幾多嘅篇幅咧，係涉及到當日個事發嘅經過，警方嘅一啲嘅解讀嘅。譬如就係有傳媒影到咧，警方嗰度咧都預備咗唔少嘅相片出嚟嘅，而佢哋喺個記者會入邊，即係有一啲比較重要，亦都係引起公眾關注嘅說法咧，就係包括咗咧話當日警方到場咧就唔係39分鐘，而係話咧18分鐘。就已經到了場了，他就是以即是那些的相關的部隊呢是做一個即是叫做即是快速應變部隊收到指示那一刻呢去計算，那就說呢是18分鐘了。另外呢他也都有講到呢，就是說描述過事件呢是形容呢有傳媒的直播呢就令人誤會是個無差別襲擊，強調事件呢是由於有人聚集對事而起，雙方勢均力敵，旗鼓相當。咁另外佢亦都解釋到咧，就係有傳媒拍攝到咧，防暴警將個手放喺白衣人嗰個肩膊嘅相片咧，佢就話咧，其實唔係即係同佢有啲其他嘅溝通，而係話咧係想指令佢哋係離開嘅啫。咁佢其實都花咗唔少嘅篇幅咧，做呢啲種種嘅解説嘅。其實兩位即係。作為嗰日嘅記者會嘅鋪排，其實你哋會點樣去評論或者係評議呢？因為我見到譬如頭先提到嘅外媒嚟到講啦，佢哋有啲標題咧，直情就係話究竟警方係咪想重寫歷史，係用到一個咁樣嘅字眼咧喺個標題上面嘅。咁你哋有啲乜嘢評議咧？嗰個記者會嘅內容安排，阿李月華， 正如你頭先啱講得好清楚啦。你嗰日係拉人嚇，告佢暴動。咁你出嚟嘅記者會係咪解釋點解佢暴動啊？記者係多番問，起碼嚇後決啦嚇。記者多番問，到底林卓廷做咗啲乜嘢嘢係靠，即係起碼從警方嘅角度係覺得佢係暴動啊咁。咁你點解去解呢樣嘢嘛？你但係重點唔係喎，而係咧係解。差人冇做錯啊！差人個唔係39分鐘啊，係18分鐘啊！即係喺呢啲差人咧搭個膊頭咧，就唔係同佢 friend 啊，係想推佢走啊咁。咁呢樣嘢係同你嗰日拉人有咩關係咧？係冇關係嘅喎，嚴格嚟講。咁即係你變咗成個記者會去講到咧，即係講得唔好聽，就係有啲發爛渣咁樣。咁就話你其實自己一個即係關公啊，公關災難嚟嘅。咁你唔係去解釋翻你嗰日你嘅行動嗰個 原因啊，即係當然我唔知佢有咩，我都覺得佢好牽強硬嘅原因啊。咁但係起碼你都應該解釋，誒、哎、你唔係，而係咧去反駁記者嘅問題，仲要係好發爛渣咁，好發晦氣咁。咁我唔知係到底陳警司係準備得唔充足啊，定係記者嘅問題唔係佢想要答嘅，但係記者係不斷去追問一個公眾想知嘅問題，所以佢會咁嘅表現啦。咁但係就一定係失分都好緊要。 剛才我引述即係外媒嗰啲標題啦，咁有啲標題嘅說法就係話香港警方被指係改寫歷史嘅，即係有啲係用上即係香港嘅一啲人士嘅評論咧，做一個咁嘅標題嘅。馮振超點睇嗰日記者會嘅編排咧？ 其實我覺得咧嗱，唔係好多個政府部門咧有公共關係科嘅。 嗯。 咁點解警察要有公共關係科咧？其實就係因為警察嘅工作咧係真係同市民咧係息息相關之餘咧，仲係對市民有好大嘅影響，所以係不能夠有錯誤信息嘅傳達，先至需要咧係特別為警隊咧係設立呢一個公共關係科，去希望咧增強警民之間咧嘅溝通同埋信任。即係呢一個其實好清楚㗎嚇。咁喺成件事上邊咧，我講翻個記者會咧，其實我諗咧好奇怪的地方就係咧，陳警司講嘅一啲嘅嗱，其實佢你話佢錯十幾分鐘又好，三十幾分鐘又好，其實係用唔同嘅量度標準啊。咁其實我覺得一個就冇乜意義嘅，因為其實第二日阿處長已經出嚟講翻三十幾分鐘嗰樣嘢。咁但係我想講咧就係其實成個記者會。我好奇怪就是经过了一年的调查呢一个记者会其实这件案都起码都应该有一些所谓的线索或者证据或者警方掌握的资料、啊。那这些资料是什么呢如果他说不是一个无差别袭击的话呢其实呢就应即如果是双方的殴斗呢咁我就會覺得好奇怪，就係因為咧有好多嘅網上嘅資料咧，或者好多傳媒嘅報道咧，都見到有一班人咧係突然間著曬白衫，係一齊食飯啊，揸住藤條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喺呢啲嘅喺警察調查咗咁耐咧，其實都冇呢啲案情嘅披露噶，即係講清楚究竟件事係點。嗱，有一班人著黑衫，係因為當日有一個，即係佢哋有啲示威啊活動喺即係呢個港島區。咁但係點會突然間走一班白衫嘅人出嚟，會同一班黑衫嘅人去互相去即係有呢個衝突嘅咧？我諗呢個咧就係正正反映到咧，就係話其實喺今時今日咧，香港嘅社會咧，人人都有一個嘅手機，或者人人都有一啲好多嘅傳訊嘅工具。咁好多事情咧，其實發生咗咧，係方方面面咧，其實如果有即係如果警方話係某一啲嘅鏡頭係影唔到，或者係令到市民有咗錯覺嘅話咧，呢個講法我諗真係要相當之有力嘅證據去。即係去反駁先至得啊！因為我哋見到咧，其實當日咧係好多唔同嘅視頻咧，係喺度直播咗件事出嚟。咁而如果去到一年之後，警方係喺個記者會裏邊仍然係糾纏於就係幾多分鐘啊，或者係搭唔搭膊頭啊，定係推開佢啊呢啲，其實都令人哋好匪夷所思，就係話嗰個邏輯究竟點嚟咧？好老實，即係簡簡單單，淨係講嗰張相話係咪搭膊頭都好啊？如果經過一個咁大規模嘅一個嘅衝突，咁點解嗰啲嘅即係點解警員係會嗌佢哋走，而唔係話即係查佢哋身份證啊，或者睇一睇佢哋嗰啲冇，即係當時揸住支棍，點解會揸住支棍？咁樣樣係咪會更加嚟得合理同埋即係起碼嚟講，我覺得即係喺個文明社會裏邊咧，我哋本身我哋每一個人都即係了解嘅一個嘅所謂嘅偵辦嗰個過程嘅邏輯咯。 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電話號碼1872311，大家對於嗰日記者會有啲咩評議咧？有位聽眾蘇先生啊，傾傾先。蘇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 好， 晚安嚇。這個記者會真係旗鼓相當，勢均力敵啊！咁我見到咧這個所謂。高級警司是不是陳天柱他出來講一堆廢話之後呢大部分時間都在挑釁記者的目空一切他的態度非常之惡劣還說有公關的警察部那好了第二天呢警務處長出來試圖跟他洗白、哦、其實你怎樣講、啊、根本都挽救不到警民關係已經裂了你一天就虛心一點做好一點你現在根本就越描越黑那他根本講的說話呢不夠人講後期呢就下下兇記者 呢個乜嘢記者會嚟㗎？咁仲有一樣嘢咧，我係想寄望一啲傳媒。佢三番四次咧，警務處都用咗佢哋啲相片啊、視頻啊，冇諮詢嘅。我希望啲傳媒咧就追究，唔好俾佢話又急啊又成咁啊攞咗嚟用。我覺得咁冇用嘅。咁仲有一樣嘢，既然呢個陳天柱講一堆廢話同事實不符嘅，警務處有冇訓斥過佢？有冇追究？有冇對佢作出一個處分？唔係話你亂噏都噏乜噏乜噶嘛？你而家引起民憤就必然噶啦。 明白。 一嘅事件根本就係、是。是人都知咩事噶啦，系咪？ 明白，多谢晒阿苏先生嘅意见噶。咁其实咧，头先阿苏先生都有提到啦，就系、是、或者阿冯振超同埋李月华，你哋两位都有提到啦。其实第二日咧，即系寻日咧，阿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咧，亦都有见传媒咧。佢除咗系讲翻话，即系由收到指警即系话重新警方由接 call 去到现场三十几分钟咧，就话觉得呢个时间系唔理想之外，同埋话警方仍然检讨咧，亦都咧对于即系阿陈天柱所讲嘅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咧，佢话警员应该集中讲事实同证据，不必要评论系唔需要讲嘅。我想问即系阿处长呢一个嘅说法，能否去叫做即系都可以解释到，或者系处理到阿陈天柱嗰一番嘅言论所引起嘅社会反应咧？例如话， 当然系唔得啦，即系。而家咁听落咧，我谂阿陈天柱警司咧，吓都几倒霉啦。因为咧，虽然即系佢嘅表现当然系唔合格啦吓，但系佢讲呢啲嘅说话咧，啲我哋觉得系你作为一个调查案嘅警司，你唔使去讲呢啲嘢去教训人嘅。佢唔系第一个啊，警察公共关系科嘅好多位警司喺。當其時的四點記者會的時候，常常都是這樣去教訓人、即這件事已經是你作為一個警察公共關係科好，或者一個調查案件 的警方人員好，這些說話什麼政治紅利這些不是你去講的、所以你說第二天處長好像 出來即是補下鑊，我不覺得他補了什麼鑊，因為這件事已經是整個警察的部門，包括他自己在內，都是有這樣的問題，已經是不是第一次。 是哈嗱，另外一个咧，头先我哋听众苏先生都有提到嘅，就系、是、陈天柱嗰个警司，佢喺记者会入边咧，都引用咗唔少咧传媒嘅片段，同埋咧有一啲传媒嘅相片，而呢一啲嘅片段同相片咧，亦都唔系全部都得到即系相关嘅传媒机构嘅授权啦。咁警方嘅解说就系话个时间都比较仓促咁样。咁但系可能咧喺一般人嘅角度咧，就会觉得喂，点解传媒要咁关注警方有冇授权之下使用你嘅一啲嘅即系播出咗嘅片段，或者系播已经系刊登咗嘅照片咧？冯振超，你点睇咧？ 我谂就时间仓促，就即系呢个解释就系好奇怪，因为你查成年点会仓促，即系仓促嗰个逻辑喺边度嚟咧？咁我想翻转头讲就系、是、嗱，其实我觉得警务处出嚟讲咧系好过唔讲嘅，喺今日咁嘅风头火势嘅时候咧，因为如果再唔出嚟讲咧，其实。如果將陳天柱警官的講法呢，就即係如果作為一個定調的話呢，我覺得這個真的幾令人不安的。因為我想的情況就是呢，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果你要去講一個這麼令人即係覺得反高潮的一個邏輯的話呢，你一定是需要有很充足的準備，同埋出嚟見記者的時候，或者其實根本上因為其實記者只是一個为市民去发声、去发问的一个的代言人嚟嘅啫，所以其实我谂咧，其实无论是公职人员又好，或者即系一啲嘅政治人物都好啦，对记者有阵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个担心，就系话咧，见到近期嗰个状况咧，其实系每况愈下，每一次大家都好似咧企喺个对立面上咁样，咁呢个其实我有啲系不明所以嘅，因为事实上其实我见到即系记者喺。问问题嘅时候都唔系话好大嘅针对性啊！呢排其实都系一啫。 明白，好，唔该晒两位。嗱，跟住我哋要听咧七点半新闻报道，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下星期二推行，为期至少七日，听日起接受网上登记。全港设有141个社区检测中心，主要是体育馆及社区会堂。市民进入检测中心前要量体温，出示证件及确认预约短信，完成后从指定通道离开。至今大约有6000名医护人员等协助检测，会采集鼻腔及咽喉混合拭子样本。政府说样本并不会标示个人资料，样本及结果会在一个月内删除。负责统筹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呼吁市民参加。食肆晚市堂食已经在傍晚6点开始放宽，但限时至晚上9点。有市民说期待晚上出街吃饭，食肆仍要维持2人一台，每台之间相隔1.5米。口罩令今日起放宽，市民在户外做相当消耗体力的运动，可以不戴口罩，但散步和伸展活动不获豁免。另外，美容院、戏院等场所今日亦都重开，要遵守不同防疫措施。广东海警局日前以涉嫌非法越境扣查12名港人，保安局回复查询时表示，警务处已经接获有关12名香港居民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通报，会了解他们的情况。警方会尽快将这些人在内地被刑事强制措施的事实通知他们的家人，特区政府会按其家人意愿提供适切的协助。有报章报道，12名港人介乎16至30岁，当中包括中学生和大学生。除了涉嫌干犯港区国安法的李宇轩，其他人因为反修例事件被控不同罪名，或者正被通缉。据了解，广东海警局已经将案件转交深圳市公安局办理。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美芬认为，内地有可能以先报先审的方式处理偷渡案。港大法律学者张达明就表示，如果有人弃保潜逃，内地应该交回香港处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健康理由宣布辞职，但会留任至自民党选出继任人为止。安倍在记者会表示，6月例行检查时发现溃疡性结肠炎有复发的迹象，上个月开始感到疲劳和失去动力，到今个月上旬确认复发，需要服用新药休息和继续治疗。安倍说不希望健康问题导致重大决策错误，或者令工作未达到人民的期望，因此决定辞去首相职务，向国民由衷致歉，期望他们谅解。又说不会评论潜在继任人选，但认为下任首相应该继续努力对抗新型肺炎疫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风势微弱及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而家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一次啦，就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对开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柳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在深麻实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启业村挤塞龙尾牛头角定富街。 窝打老道返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嗰段比较多车一啲，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被判监、罚款和停牌。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走过 好多嘴咁讲咗换掌事件嗰啲咧，即系嗰啲，总之整件事整体好复杂，咁我就离开 TVB 啦。 即系得罪咗啲高层啦？ 唔算嘅，都系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个星期六 晚上10:20， 杨少雄、江美仪， 仲有我郑伊健、 陈光荣 一起走过。 买俾自己嘅，送俾人嘅，你想要好耐嘅，各式各样嘅产品都系由零售业人才为你悉心准备嘅。佢哋除咗销售，亦负责店务管理、库存管理、采购、营销策略，每个岗位都同我哋嘅生活质素息息相关。而你都可以成为佢哋嘅一份子。一个行业多元发展，零售乜都有，前程在我手。想知多啲，上 retail.org.hk 睇下啦。 旅游乐园喺旅行嘅过程之中，衣食住行四大范畴，每个人着重嘅地方都有所不同。 有朋友话难得放假要好摊，结果成个假期都冇踏出过酒店半步。 不过对于旅游乐园嘅成员嚟讲，出外发掘景点先系最重要嘅部分啊，所以佢哋对住宿嘅要求可谓悭俭到极致。他们当中试过住一些又平又有特色的地方。 今个星期为大家打开旅游平价特色住宿事件簿。 星期六下午4-6，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Sino、 旅游乐园。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本港的疫情稍为回落，限聚措施亦都开始有序放宽。不过有专家就预计秋冬或者会有新一波的疫情，希望大家切勿松懈。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我们就请来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分享一下怎样准备应付下一波疫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一周时事点评，找翻咧系冯振超同埋李月华两位出嚟。两位你好， 你好。 咁跟住咧想倾倾啦，就系、是、就住咧一啲嘅泛民嘅议员啦，究竟喺立法会嘅未来一年嘅议席啊，是去定是留咧？有民主党咧就委托咗咧香港民研咧做民意调查去决定去留嘅。咁佢哋今个星期咧民意研究所嘅主席及行政总裁钟庭耀咧，就建议设立一个叫做双门槛的机制，咁就话剔除咧回答不知道的受访者之后咧，如果受访者的意向达到其中一个门槛，咁就要跟啦。嗰两个门槛系乜嘢呢？一就系、是、一系就整低受访者有超过一半支持去或者系留；第二就系、是、参考群组。超過三分之二人係支持去或者係留，參考群組係乜嘢呢？其實主要係講啲即係佢哋稱為係民主派支持者嘅人士嘅。嗱，兩位對於即係定出呢個嘅門檻，或者對於過去嗰一段時間咧，究竟係去或留嘅爭拗，到而家為止有啲乜嘢嘅小觀察咧？李月華， 我諗無論去定留咧，都係有各自的道理嘅，即係唔係一個一邊啱曬一邊錯曬咁。咁當然啦，即係一開始嘅較早前咧，即係泛民嘅陣營裏邊咧，因為去留嘅問題咧係有比較激烈嘅爭拗啦，咁有啲分裂嘅感覺咁。咁而家無論點都好，係決定咗一個所謂用民意調查嚟到去雙門檻嚟到去作一個起碼係一個參考咁。咁即係 短時間內咧，應該係即係嗰個分裂會減輕啲。不過啱啱其實我哋教即係呢個節目教早前討論到話，即係七二一啊，突然間去拉啊林卓廷啊咁。咁我諗咧，其實啱啱好咧，佢呢段時間都會進行個民意調查。我覺得呢個社會事件咧，其實會對個民意調查咧係有一定嘅影響嘅。我諗可能有啲我自己覺得啦，可能有啲過可能之前咧係。不是中間啲啦，留得或者佢又得，咁一啲未完全決定嘅市民啦，可能因為今次事件咧，我就會覺得咧，佢哋選擇唔留嘅機會會係大啲嘅。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咧可能係對個最終嘅民意結果咧係有啲影響嘅未定。 譬如剛才李月華提到的譬如是張超雄啦，咁佢喺林卓廷許智峰被捕之後咧，佢都話即係要再重新思考咧，到底係唔係延任呢個嘅議題啦。馮振超有啲咩睇法？ 我的觀察咧就係香港嘅政黨政治發展咧，其實都係一種仍然係比較上係好。有一個嘅幾大嘅分歧就係在於咧，建制派咧就係一種咧意見出奇地統一嘅，佢哋好快就可以即係攞到共識嘅。咁但係我諗泛民嗰邊咧就啱啱相反啊。咁你話好定唔好咧？我覺得呢一個咧就冇一個絕對，但係就睇到咧，即係其實我諗香港嘅呢一種咁嘅政治發展咧，其實係一種幾即係幾怪嘅模式嚟㗎，因為我諗咧就如果你話大家唔同嘅意見去作出一啲討論啊、爭拗啊，咁我都明嘅，明白嘅。咁但係你話去到好似上兩個星期，大家互相嘅嗰種即係好歇斯底里式嘅即係罵戰啊，有你冇我咧，我就覺得其實係幾即係唔成熟嘅。咁當然其實你睇翻調翻轉頭講，譬如。一啲即係其他地方，咁就算你話大家係有唔同意見都好咧，咁仍然可以喺一個共同嘅理念之下咧，去作出一啲嘅即係和解啊、共識啊、大家溝通咁樣。咁但係好明顯地咧，我諗而家泛民係行緊呢一種咁嘅方向咯。 好啊吓，嗱，我想咧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想同两位倾另外一个嘅议题啊，就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嘅一个声明啦。转头翻嚟，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齐听节目嘅系黄淑仪， 莎士比亚心理战。精选十三部沙翁剧作制作成广播剧，以心理学的角度带你走进莎士比亚剧场世界。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莎士比亚心理战》。 我得你都得。 第三波疫情出现过三位数字确诊个案，令到我哋生活又要作出改变。我得你都得都停咗五个礼拜，今个星期六晚终于回复正常，可以同大家见面啦！你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三个倾下偈。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星期六晚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教学有心人，主持钟杰良、何玉芬博士， 开展人生下半场。多位即将荣休嘅校长特意嚟到教学有心人，同大家分享传承几十年嚟嘅教学心得。 荣休传承系列，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教学有心人，荣休传承系列专访。 香港管理专业协会罗桂祥中学荣休校长邓振强，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亦都咧有我哋嘅两位嘅传媒人啦，李月华同埋冯振超喺度嘅。想讲讲就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啦，佢喺前日咧就喺美国政府嘅网站发出咗一个嘅声明啊。嗱，佢呢个网站嘅即系呢一篇嘅声明咧，佢嘅标题咧直头就系咁样讲法嘅，即系佢个标题咧就系话论中国对英国持续胁迫。 逼嘅咁样。咁、那个声明内容咧，主要就系批评到汇丰银行啦，阻止咧系一传媒嘅喺香港嘅管理人员啦，使用信用卡同埋个人嘅银行账户。咁但系与此同时咧，就一方面亦都继续保持嗰啲咧，因为拒绝给予香港人自由而受制裁者嘅账户。吓，即系有一个咁样嘅声明同埋批评嘅嗱，咁点睇？点解阿蓬佩奥要特别针对汇丰而发出一个呢个声明咧？阿冯振超， 我谂呢个就即系系今个星期咧，其实咁多个话题里边咧，我觉得即系最值得我哋大家咧去多啲关心嘅一个嘅即系新闻嘅条目嚟，因为确实咧，而家香港咧已经走入咗中美嗰个嘅漩涡里边啦。咁而且咧，呢一个嘅漩涡咧系同以前嘅所谓嘅无论系美苏冷战又好，或者中美苏俄即系及后即系俄罗斯嘅关系都好啦吓，其实未出现过。因为咧唔系净系讲话蓬佩奥之前嗰一个嘅声明，其实好唔正常地咧，其实咧呢一届嘅即系美国国务院嘅嗰个嘅或者国务卿嘅声明咧。其實嗰個頻密程度提及中國同埋香港咧，係前所未見。有陣時一日都會出兩三個。咁我諗呢一樣嘢咧，作為香港人，真係我哋要好小心咧去了解呢一個嘅即係全球局勢一種前所未見過嘅一種嘅動盪咯。即係呢一個對於每一個人嘅生活咧，都一定會有影響嘅。咁所以我諗喺呢個問題上邊咧，其實即係係好值得咧，即係大家去關心咯。 嗯，但是他其实特别是针对汇丰来到即是发炮，因为其实他那个声明也都有提到的，就是较早之前呢汇丰亚太区的行政总裁呢就签署了一个即是声明的，那他特别是再攞返这件事呢去到讲。 是啊，所以即我觉得这个呢就正正显示了，就是以前呢其实大家不会觉得呢这些问题会去到这么針對性咁尖鋭，咁但係而家一個國家去對一個嘅商業銀行咧，有呢一種咁嘅即係所謂即係 statement 去發表咧，呢、這、一個確實唔係話以前我哋大家見過嘅嘢嚟噶，咁所以我諗咧，大家真係要好謹慎同埋要好小心去了解呢一種咁嘅全球嘅變化咯，尤其是係已經唔係淨係政治變化咁簡單，去到經濟、去到民生上邊咧都會有變化。咁我哋睇得到咧，譬如內地，譬如之前對蓬佩奧嘅反擊啊嗰啲咧，即係去到成三萬幾字啊，呢一個亦都係我印象中啦嚇，即係對美國國務卿嚟講應該都係第一次嘅。咁所以即係呢一啲都係前所未見嘅嘢嚟嘅。 嗯，李月華，你有咩觀察咧？是李月華， 我想是那個，正如阿超所說，其實現在大家已經進入一個過去從未經歷過的一個的時期，而政府不斷說是對香港沒有影響，其實都有少少是自欺欺人的，因為這個都是當然你今次蓬佩奧他講到的兩樣東西，一班就是美國列了出來的十包括香港政府的官員啦，11位嘅被所謂制裁嘅名單啦。咁另一邊咧，就是一傳媒嘅一啲高級嘅主管嚇，佢嘅個人户口啊咁。咁但係其實過去之前都我哋見得到咧，就係有好多喺香港啦，好多一啲嘅組織想話申請一個銀行户口咧，其實都非常之困難。咁呢一樣嘢咧，即係佢背後成個運作到底係點咧？政府各方面嘅政府俾到幾多嘅壓力呢啲呢啲銀行機構咧，其實個透明度係好低嘅，因為你無論記者點問咧，其實佢哋都唔會去透露即係更多嘅資料嘅。 嗯。 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個後果其實就出嚟。咁當然匯豐佢。就兩邊都不是人啦，即係兩邊中國又俾壓力佢，美國又俾壓力佢啦。咁即係呢個問題，今日就好似係被制裁名單啫嚇，你出到嚟呢樣。咁但係聽日會點咧？其實會唔會再有更多嘅人係不知不覺地咧？其實已經係被匯豐或者更多嘅銀行機構嚇，即係終止佢嘅使用銀行嘅服務咧。咁呢一個其實真係會影響到。一般人佢嗰、那個即係喺個自由嘅財務上嘅運作，係會受到個影響。 好吓，嗱，休息一阵，转头剩翻一啲时间啊，我想倾一倾一个香港嘅媒体新闻，就系同有线电视相关嘅，电话号码187231。 法医研究所，现代同历史可唔可以共存呢？还是现代一出现就要抹杀现代本身嘅历史呢？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港台电视31， 天能陪你同游恐龙国度。 小朋友畅游史前大动物，逢星期二晚7点15分 ，Harry 哥哥快乐农庄，恐龙在哪儿？ 重塑史前世界，打破对恐龙嘅一贯印象。逢星期五晚9点半，零距离科学史前系列， 一年四周论尽恐龙嘅前世今生。星期五晚11点，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 港台电视31，恐龙出没注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187231，揾翻系李月华同埋冯振超。我相信咧，作为即系传媒人咧，都会有几多时间咧，或者都会留意住新闻直播嘅。咁而香港咧第一个24小时嘅新闻直播台咧，就系有线电视啦。咁佢喺上个星期五咧就辞退咗3名嘅资深工程部嘅主管嘅，咁就引起咧系新闻部嘅极大嘅反响啦。佢哋有成240多位嘅新闻部嘅职员咧，就联署去信啦，要求管理层解释事件啦。另外咧，我哋都见到咧，有成即系400多名嘅有线新闻嘅即系前雇员啦，亦都喺报章嗰度咧，即系多家媒体嗰度咧刊登广告，系用一个实名联署方式咧，系要求咧系有线宽频嘅主席咧邱达昌咧解释呢个嘅原因嘅。咁佢哋就话，即系对于有线近期不寻常嘅人事变动，感到痛心和忧虑，解雇3名工程部员工是不了解新闻部运作的错误决定，严重打击士气，要求管理层解释交代，同埋都要求他们交代即是新上任的新闻部的主管人员是否真是全不知情。有线电视其实他怎样去解释今次事件呢？其实他们有线方面即是最初解释就说这个是一个即是人事的调动啦。咁后尾咧就系有线宽频嘅财务总裁郭子健咧，同新闻部各个主管会晤咧，就话3个人嘅解雇嘅目的咧系调整架构，强化新闻部以应付未来竞争，强调管理层咧唔会干预新闻自由，承诺俾有线新闻维持编采自主、不偏不倚同埋公平公正嘅报道立场。虽然系一个媒体新闻啦，但系都值得关注嘅。咁啊，点睇即系有线嘅内部同埋佢哋嘅前雇员一个咁强烈嘅反应咧？冯振超点睇咧？ 唔系好明白点解佢哋即系嗰个做法咧，系即系嗰个管理系用呢种咁嘅方法去即系令到3个工程部嘅人去嚟。 系冯振超， 现在喂喂， 系听到，系头先有少少窒。 咁咧其实咧，我谂一个问题系在于咧，每一间公司都会有调整人事架构嘅，咁但系咧。我諗今次有線嗰個奇怪的地方就係咧，即係佢啱啱先換咗啲主管，咁又換完主管之後咧，好突然嘅情況底下咧，就即係將3個嘅工程部，所謂嘅工程部其實佢哋都係一個所謂新聞嗰個嘅流程裏面一個好關鍵嘅部分嚟㗎嚇，而係將佢3個一次去換走，咁呢一個咧就令人哋覺得就係、你嗰個嘅邏輯究竟係點樣樣咧？因為事實上，就算你話係其實講真，我覺得好奇怪呢件事。你換主管咧，就會令人哋覺得你嘅嗰、那個譬如編採方針會唔會有所改變咧？呢、這、一個嘅質疑咧，就已經之前係存在咗噶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咧，當你喺建構於一種咁嘅不信任嘅情況底下咧，你今次係即係換一啲嘅工程部，其實同編採方針可能冇乜關嘅人咧，都鬧出一件咁嘅大事咧，我覺得呢個先至係有線嘅管理層咧需要去關心啊。即係如果你話你而家今日你係對編採部有一啲嘅動作，咁咧就令人哋對你嘅嗰個新聞嗰個嘅質素啊或者方針咧係有意見咧，這個都有可說也，但是你現在是無端端地，即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去作出一個這樣的安排，然後 都係仍然都係嗰幾句，即係好MBA 式嘅術語，就係強化你嘅嗰個部門嘅運作啊咁樣樣。咁係咪能夠解釋到件事咧？咁我諗即係呢一個就其實而家都睇得幾清楚啦。 其實咧有一啲喺有線電視任職嘅員工咧，佢哋過去嗰幾日都有透過自己嘅即係社交平台啦，去列舉咗好多嘅相片啦，就去説明咧，其實佢哋新聞部嘅運作咧係點樣同工程部咧息息相關，亦都係再三指出咧，其實以往佢哋有线新闻部好多嘅重要新闻采访咧，都系得到即系工程部嘅同事咧协力支援，然之后先至得以完成嘅。咁所以都有几多嘅即系唔少嘅贴文咧摆咗出嚟啦吓。咁啊，李月华，你点睇咧？ 我谂系有线嘅管理层咧，其实系唔系好知道咧有线新闻部咧佢嗰个个营运系点嘅。其实你今次睇得到咧。有线新闻部其实它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他们那个大家的向心力是很强的，同埋他们即有些机构可能就是所谓有上即是上面的主管一声令下，下面的人呢声都没得声就要跟从，那有线新闻部应该就不是一个这样的运作来的。那他过去其实在他们的出来的报道呢，很多很出色嘅報道咧，點樣出到嚟嘅咧？其實係每個人行前一步，每個人上佢哋上級亦都尊重下邊嘅同事嘅一啲嘅意見啊咁，咁而係凝聚到一個咁樣嘅向心力嘅。喺資源可能當年嚇比起啲大台更少嘅情況底下咧，做出嚟嘅嘢咧，絕對唔比大台失色嘅，甚至冇更好嘅。咁一個咁嘅情況底下，而家利用一個所謂 top down 咁一聲令下，我炒就炒咁，又或者而家換嘅幾位新聞部嘅由主管啦嚇，佢哋嘅資歷啊各樣啊，其實都比下邊嘅人咧可能係遜色嘅。咁你點樣可以去服眾咧？咁係咪一個呢、這個機構係話我唔使服眾噶啦，總之我係你嘅上級，我一個一聲令下你又要聽啦咁。咁顯然有線新聞部唔係一個咁樣嘅機構咯。咁我當然即係從嗰個觀眾嘅角度，希望管理層其實係明白，其實呢啲同事係一個公司嘅資產嚟嘅，即係你好好地去維護，即係保護呢啲資產咧，其實係對公司。是有益的。 其实今个星期呢，有线电视的母公司有线宽频呢也都公布了他们的中期业绩。亏损呢虽然有所收窄，但是如果看回个仔细内容呢，他们在即係啲節目製作嘅成本咧，其實係減少嘅，就令到佢哋嘅服務成本係整體係下降啦。咁另外咧，喺個客户嗰方面咧，就係、是、其實佢嗰、那個電視嘅客户嘅數目咧，上半年電視客户嘅數目咧係按年減少咗4.1%嘅。咁亦都係令到期內咧收費電視訂户嘅每户平均收入咧，亦都出現咗一個下跌。咁佢哋喺個業績嗰度就係話咧，即係上半年虽然收费电视客户基础减少，但是在有线新闻发挥它的口碑及影响力，为普罗大众提供可靠的新闻报道，新订户数目于期内有所改善。有一句这样的即是结语。冯振超，即你对财经新闻比较熟悉啦，结合了它的中期业绩，其实看起上来即香港的传媒它们要经营是不是都比较艰难，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怎样影响一个新闻部呢？ 我想呢，好，即係佢頭先嗰個嘅結語裏面咧，提到口碑同埋影響力咧，呢一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啟示嚟嘅，就係話咧，經營新聞媒體咧，唔係淨一盤生意嚟嘅，呢個係一個公共事業嚟嘅，而呢一種公共事業咧，係對整個社會都有影響嘅。咁所以就係話，點解大家會對佢嘅換人啊，或者會有意見啊咁樣樣？當然，其實我覺得即係新的管理层其实就需要给时间他们看，等他们去证明他们究竟有没有能力。但是个问题就是在于，我想作为这间公司的持有者，他都要有一个比较上和经营一般商业机构不同的想法，就是说他不是经营一个纯商业机构，因为他的出品是会对整个社会都带来影响，所以要有这种使命感的商家先至。即係我諗經營呢啲生意先至會比較上係咧，即係佢哋就算 比較好啦， 賺錢多都會比較好啲。 好。